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，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，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 怀旧之旅。 回首是为了珍惜，是为了超越。六十年的风雨历程，六十年的发展腾飞，在新中国迎来六十岁华诞的日子当中，让我们一起回过头来品味这六十年的辉煌历程。六十年的回忆宛如一本厚重的书，每一页都记载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，人们都在用自己的生活印记着新中国的发展与变迁。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我们的怀旧之旅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寻找那些曾经的记忆，聊一聊生活当中出行方面的变迁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具有剥削性质的洋车退出了历史舞台，成为了博物馆当中的展品。然而在新世纪的今天，人们拥有了全新的发现，因为在洋车身上充满了曾经逝去时代里的特殊文化氛围。昔日普通的代步工具，如今却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和洋车有关的相声，一起来听牛群冯巩和说的坐享其成片段。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啊，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？一会儿我出了门，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。 我说冯巩，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，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。 哎呦，看不着，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？ 怎么得的？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，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，放下车就拿金牌。 你看见了是吧？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。 哪首啊？ 拉美子拉，拉美子拉，拉美子生来就不怕拉，拉美子生来就拉不怕拉拉拉。 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！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 何寿良，你知道吗？ 啊，就是飞越黄河那位， 跟你就没法比了。 怎么呢？ 飞越黄河，他是开着汽车飞越 啊！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， 我就掉河里喽。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！嗯，好。 怎么样，峰哥？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。 不拉。 死 也不拉，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，你没必要嚷嚷，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。 温柔咱会，打死也不拉，关不关？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。 你找去，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了。你 行了， 不，你怎么这么俗呢？你张嘴闭嘴就是钱，我们是搞艺术的，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。你以为300万我？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 啊？谁拉车我给谁。 真的？ 那当然了， 你赶紧上车，这不耽误我工作吗？跟你说 说啊，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？ 啊，我说了，打死也不拉，只要打不死就拉。 大长腿，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！这个速度，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。 没错，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，早出现了。 对呀、啊，人嘛，就应该有点精神。那钱算是……哎，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？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？ 对，300块要什么支？ 多少钱？300块啊？ 不是，你不是说300万吗？ 啊，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，到你这儿就300块。 你下来，我摔死你！我跟你说，我干什么你？ 嫌钱少是不是？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，丢不起的人呢，是吧？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除夕之夜了，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。你真是，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，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，要拉一次乘客，献上一片爱心。好好想想啊，哎，你就要远学雷锋，近学李素丽呀、啊。 不，等会儿，不，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、啊？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？ 啊， 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。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。 啊、不，你不坐车，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！坐车是太痛苦了，它落不着动了， 是 不动就要发胖、 哦， 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。 没错， 痛苦 了。不，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。 不，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，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。让我尽情的痛苦吧，让我尽情的胖吧，无所谓。 有所谓，你越胖我拉的越费劲，不是吗？ 不是，你真正拉我是你，不是拉我呀，你是拉我们董事长，就轻松拉。 谁演董事长？ 吴铁柱啊，就抱俩孩子。 别介，抱俩孩子，吴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大，知道吗？坐车的感觉。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，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头。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牛群冯巩合作表演的相声《坐享其成》的片段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取代洋车成为当时主要短途运载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就是三轮车。人们出门办事都习惯雇佣三轮代步，直到今天大街小巷还是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。现在的三轮不但继续充当着短途运载的公交工具，同时在很多地方也成为了城市旅游的一部分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听一段影片《今天我休息》里面一段雇三轮车的片段。 三轮车，三轮车，三轮车，静安寺。啊，是你？你 怎么？腿摔坏了？ 哦，没什么，裤子破了。 所以呀、啊，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刚才不是提醒过你吗？越是工作忙，事情越紧张，越得当心。你看看，裤子也破了，这一个上午工作上不反而受影响吗？ 别说了，我到静安寺去，我有急事。 哎，不行，我这个车子是临时借的。 哎，不管谁车子。 哎哎。 帮帮忙吧，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急，我还好多事没办完了。 好， 帮帮忙， 你上车吧，我一定给你想办法。哎，上了吧。 行了，快走吧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《今天我休息》当中的片段了。在公共交通当中，公共电汽车一直是主力军。解放前，一些大城市只有比较简单的公交线路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政府为了改善人民群众出行，增加新线路，设计新车型。短短的时间里，公共电汽车无论是运力还是覆盖面积都获得了大大的提升。除了硬件条件提高之外呢，技术好、素质高的私售人员也是公共交通发展迅速的一大保证。下面呢，来欣赏一段姜昆、李文华合说的《我与乘客》的片段。 我们这个老何同志啊，我们在一起多年了。老何同 志，不是，你先等等吧，还没弄清了。我不姓何。 您姓何？ 不姓何。 您别谦虚， 有这谦虚的吗？不姓何。 不， 你 哦，您瞧我这记性， 是不是？ 您姓平。 哎， 我们这老平同志啊，平常 等等等等，我也不姓平。 那您姓什么呀？ 我姓李。 哦，和平李。 哎，我还北京站呢。 104 哦，大乌鬼， 大乌鬼同志您好。 哎，谁叫大乌鬼呀、啊？

是我和我老伴儿的心肝宝贝儿。 嗯， 平时在我们家的地位比我都高。 哎呀， 让老伴儿给他惯出毛病来了。 嗯， 你让他拖过200斤呢，巨载。 哇， 100斤以上我得替他扛一半。 啊， 老伴儿更心疼驴。 啊， 有一次，买些盐就买20斤。 嗯， 回来的路上啊，就看那驴驼，我就心疼了。 啊， 不让驴驼了。 啊。 自己又背上了我老伴儿 啊， 骑驴回来了。 啊，大爷，大爷，你要实在心疼这个驴，咱花钱雇他， 别整那事儿啊。钱到这儿不一定好使，人都怎么了？办点啥事就钱儿钱儿钱儿钱儿，没钱就不办事了。你到底能给多少钱？开个玩笑。给钱还不要，今天白拉一趟，让你看看老区人究竟是什么脚。 哎，大爷，谢谢你姥姥。 不用谢我，要谢赶紧帮我谢驴。 哎，小胡，帮大爷忙吧。 哎，好好好， 赶快驴套给我解下来。 哎，好， 哎，解。 哎， 对， 哎， 走，哎，对， 大爷， 来，驴套拴车上。 哎， 去， 哎，老汉，拴好了， 听我一人指挥。 好， 你啊，过来。 好， 驴。我说他呢，你站下干啥呀？ 你 哎，驴 哎， 我 啊， 咱爷仨在前面转， 啥玩意儿？ 哦哦，我驴你，这不还是咱仨吗？ 是 就在前面转。 好， 你 啊， 上车把方向。 那不行，你老这么大岁数，哪能让你在前面转呢？你把方向。 我看这么决定完全是正确的。 哎哎哎。不是老爷子，你会左打轮右打轮吗？你啊， 你不放心，你忘了咱俩是同行呢，还左打轮右打轮，这跟赶摩托车有啥区别呀？鱼就是往左，我就是往右，驾就是前进，造就是倒打，鱼踩刹车了。 来来来来来，准备， 准备好啊， 驾，等会儿。喊啥呢？这是人？ 你咋这么事儿多呢？目前你们仨的主力是驴，我说前进，他能等吗？ 好好好，只要车能出去，喊啥都行。 不，这么喊确实缺乏点文明礼貌 啊。 这样吧， 啊， 你 啊， 上后边走来。 哎，好。 你怎么的？你也过来吧。 玩 怎么样？ 嗯。 这天棚打开了不？ 能， 赶紧打开， 打开！ 你打它干啥呀？ 轮鞭子。 不是你坐轿车轮什么鞭子你？ 我轮鞭子前边打驴，喊口号给您俩听，这不都明白了吗？ 好好， 来，打开！ 打开不一定，好的是，这多敞亮啊！ 是， 哎，这还有凉快，坐点药。 哎， 驾。前腿蹬劲挥，后腿蹬对劲挥，前后使劲别放劲挥。 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 你干啥呀？你是螃蟹吃多了？你咋老往横推呢？ 不是你喊那玩意儿一股子一股子的，谁知道在哪儿使劲的那玩意儿啊？真的。喊点有节奏的，气氛强的，我们好使上劲儿。 就是 没喊齐 是 吧？没喊齐。 人怨我重来。 哎， 哎呀，把我摔一下。 是了， 我摔的。 哎呀，没问题。来， 把裤子刮开了。 对不起了，大爷。 我注点意。 哎， 行，对不起了啊。准备好啊。 哎， 进。这条路啊，真难修啊，全是坎儿啊，尽是沟啊。叫汽车到这就打雾啊，全靠猫轮往出走啊，这条路是真特殊啊，这些年来没人铺啊，春耕化肥运不进呐、啊，山里的柿子运不出啊，老百姓急地哇哇哭啊。 叫声大爷你别发怒啊，这回我心里有了数啊，要是不修这条路啊，那算什么好干部啊。 行，你刚才说要修路， 对， 修这条路吗？ 马上就修。 你说话管数是吧？ 这是咱们西来的石县长， 老石。 嗯， 给咱乡里修桥那个吗？ 就是嘛。 妈呀！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